色像风筝呼啸而去，仿佛消失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，灯火陡然迷失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哦，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，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，灯火陡然迷失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，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。 Hello， 北京时间的10:06，欢迎您继续锁定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这一首歌来自金海心演唱的《把耳朵叫醒》，所有听众该把耳朵叫醒了，来听好音乐。那么这一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那么听众呢，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呀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28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2摄氏度，东风3级，预报有雨啊，也请听众出门记得带好雨具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《谢谢侬》。 他带着一脸笑容，烟火平凡的梦，到底他的名字，他的生活，普通不普通，没人懂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，漂洋过海带来笑容，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。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啊，谁管穷不穷，要理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。不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煎熬无力，我只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用歌声拯救有恃无恐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了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撒撒弄是演员们的美梦，亮着太遥远的彩虹，可能

刚才在微博上看到这样的一篇新闻啊，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新闻，三只松鼠开心果被查出霉菌超标 1.8 倍，哇哦，国家食药总局今天公布了最新的食品抽取结果，其中三批次食品不合格，分别是京东商城销售的巧克力特巧克力味的夹心饼干，天猫超市销售的三只松鼠开心果，以及深圳沃尔玛百货销售的原味千层酥。三只松鼠每袋是225克，被查出霉菌不合格，比国家标准规格高出了 1.8 倍。对于不合格的食品呢，国家药物总局呢已要求查清食品流向，召回并采取下架措施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 上司无关，上有红书真假借，只有三句不分明难度。 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

有感情的千山万水，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梦难离沙流眼泪。在我的梦里，为何以和你相爱而骄傲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。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？她是否也的千山万水，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梦难离沙流眼泪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？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？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，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追回？ 想该不该回忆